Yeah. 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哥哥的家乡呀，妹子你在哪个？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，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。 结个婚，咱和那哥哥

情个淡，情呀情个淡， 只盘算哟，家中那个亲个蛋，亲呀亲个蛋。前年的今日三月三，哥哥我的家到后山，搬牛那个放羊。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哟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 thank you.

说